Hello， 大家好，我是农田里的营养师，这是我的第零集的节目，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做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主要呢是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呢跟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取得非常多的资讯，但是呢在这些资讯里面呢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比方说在一篇教你如何吃才可以健康减肥的文章里，可能有 70% 他告诉你的是正确的知识，最关键的 30% 却是有错误的资讯在里面。当你看了这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选择相信这错误的 30%， 于是你就朝向这 30% 错误的讯息开始去努力。也许你最后真的达成了你减重的目标，可是你却很严重的让你身体受伤。饮食因为是我们每天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呢食物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有要做一个 podcast 节目的计划，那真正驱动我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上了一个培训的课程。那培训的课程里面呢，有一位老师，他的专长是厨房管理。那我不否认他的厨房管理的能力跟知识，他也是我一位认识的老师。不过他在这一堂课里面花了一些时间，想要去回答学员们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学员们的问题其实都不是这位老师的专长。那如果是我自己的做法的话，我可能会跟同学们说，哦，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专长，我没有办法回答你。那但是这位老师呢，他用了不是很好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扯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这个部分的话我倒是觉得还 OK， 那不要，至少不要讲错就好了。但是这位老师他用的方式除了顾左右而言他之外呢，他还说了错误的内容。我觉得人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就不要说就好了，不要再去说一些错误的内容然后去误导大众。尤其当他的位置是站在一个讲师的角色的时候，更要谨慎小心的去面对每一位学员的问题。因为他只要说错了一句话，他只要说错了一个观念，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后面延续性的问题。但食物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只要不具有急性的毒性的时候，其实大家不会马上的感觉到威胁。如果假设我今天跟你说，哦，你如果去森林里面看到了一个香菇，你不认识它，但是你觉得它跟你认识的香菇好像哦，那你就把它采了，然后你就吃了，然后你就中毒了。大部分像这样子的急性毒性的食物呢，会让人紧张，然后尽量去避免。不过这并不是常态，我们大部分会造成危险的食物，通常都是慢性累积而成的，在长期来说反而会造成一些慢性病。所谓的慢性病就是可能是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肾脏病啊等等之类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疾病，或是造成身体上的问题。我认为营养师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预防医学，也就是当人进到医院之前，我们就尽可能的透过饮食去维持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于那些迷思啊或者是错误的内容啊，其实它也不见得它的初心就是要害人，只是说它可能会不小心让别人误会了某一些食物它含有高含量的某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或是维生素。那有些可能需要这样子的维生素或是矿物质的人呢，他可能就会去大量的食用那一类的食材，然后进而产生其他身体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吃了这么多东西，结果根本就没有达到他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呢，我就会整理一些主题，然后让大家稍微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告诉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选择对你有帮助的食物，以及建立大家正确的知识，或者是说给大家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 当我们听到人家说哦，有个什么东西很好很好啊，对某一些疾病非常有帮助啊，那我们就可以多吃这样的食物。在当你听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可以多去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那就算是真的，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饮食建议。毕竟这个节目我的最主要的初心是希望可以破除坊间的怪谈，对我来说我很容易去避开这些怪谈，甚至是视而不见。我尽量去收集一些可能大家会遇到的问题，那针对小孩子的啊，针对孕妇的啊，针对老人家的啊等等的，常常会有听到很多很奇怪的饮食建议。那也很欢迎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一些想要知道的事情，或是你想要知道它是到底是不是真的，留言告诉我，我再去挑选一些看起来比较有趣的题目，或者是很多人问过的题目，我再把它做成一集的节目，再为大家解答。好，那这就是我的第零集，就是有点像是自我介绍啦，希望带给大家一个轻松的增长饮食小常识的时间。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把节目分享给你觉得需要这些知识的朋友，下次见咯，拜。